网易云阅读，喜马拉雅出品，边疆工作室制作，明月清原著，古风多人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。 等到中午，回了东宫，直接摆了午膳。严君玉和敖季他们正准备吃，刚落座，云兰忽然带着宫女过来了。 哟，兰姑姑亲自来布菜啊。 荣浩懒洋洋往后一仰，让出位置来，嘴里还说着。 岂敢岂敢。 云兰这么好脾气也被他气笑了。 你想得美，我可不伺候你。 他一面说，一面把宫女手上食盒打开。紫檀盒子里是一碗普普通通的面，只是碗漂亮，有着龙纹，他直接端给严君玉。 那吃吧，可不准剩下，会折福气的。 荣浩在旁边装模作样的抱怨。 哎呀，可真偏心啊，就给小严一个人吃，也不匀一点给我们，两个伤兵还在呢，一口都吃不到。 那给你们吃。 哎，别，我逗你玩呢，我又不是没吃过，寡淡得很。 但严君玉却站了起来，敖季皱起眉。 你去哪儿？ 我要去撞树了。 严君玉在心里说。进了司红堂，太子正在用午膳，这样进来是很失礼的，但严君玉早就失礼惯了，也不说话，就往旁边一坐。云兰跟了过来，看到这一幕，心中想笑，表面仍不动声色，替他摆了碗筷，又把那碗面端了过来。严君玉也听话，低头乖乖吃起来。荣浩真没说错，这面又寡淡又粗糙，实在不好吃。太子倒是吃完了，洗了手。严君玉知道他正在看着自己，因为可以感受到他的目光，像阳光一样落在自己背上。他被这目光看着，莫名其妙觉得委屈起来，所以一言不发，大口的吃面。 小严要哭了。 太子看了一会儿，忽然低声道。严君玉抬起头来反驳。 我没有。 小严还在生我的气。 严君玉垂下眼睛，挣脱了他的目光。 没有。 那小严为什么不开心啊？ 你说让我十二个时辰都跟着你，是想让我知道你到底是谁。现在我知道了。 我是谁呢？ 严君玉抬起眼睛来看着他道。 荣浩说，我不用看懂太子殿下，只要看懂萧云就好。可我觉得他说的不对。殿下是你，萧云也是你，这是分不开的，对吗？ 太子的眼神有瞬间的动摇，像满湖星光被石子击碎，水波都变成碎星一般，然后他笑了起来。 对的。 但严君玉没有笑，他垂着眼睛道。 敖季说，我没赶上他年纪小的时候，所以不知道他的事。我也没赶上你年纪小的时候，我遇到你的时候，你就有太子妃了，也喜欢过别人了。 所以呢？ 严君玉没有回答他这个问题，他只是站了起来，然后单膝跪了下去。少年的脊背单薄而清瘦，像一张漂亮的弓。他抚着脸，所以看不见他脸上表情，只听见他的声音几乎是颤抖的。 请让我去边疆吧，殿下，我想跟着雨嫣然去碎叶守城。 萧景琰许久没说话。午后的阳光从云窗外照射进来，把一切照得纤毫毕现。这阳光照着司红堂，照着东宫，也照着整座皇宫。都说天子是龙，太子是龙子，但如果这世上真有龙的话，他从云端望下来，这看似庞大的皇宫一定小得像一座牢笼。这世上哪有被关在牢笼中的龙呢？他是最优秀的储君，俊美面孔，尊贵身份，世人皆痴迷于他的光芒，哪怕只得到一点碎片也欣喜若狂。但严君玉有双很干净的眼睛， 萧景琰第一次见他的时候就发现了。他的胆子太大，就算不得不低头，也会偷偷打量一番。他身上有种浑然天成的放肆，敖季也发现了这一点，所以一开始就猜到结局。而少年人的心性最为赤忱，像转瞬即逝的花，稍不注意就碰得头破血流。在他眼里，喜欢一个人，要么得到一切，要么一点也不要。碎片糊弄不了他，他要全部的萧景琰，从太子殿下到萧云，所有的明亮和黑暗一点也不能少，因为他也是付出了一整颗心。如果换不到，他就去边关替萧景琰守城。别人知道大概都要笑他，年少的时候总会有这样的不自量力，宁愿拿一腔热血换一个笑话。但萧景琰没有笑的。 萧炎今年15了，对吗？ 虚岁是16。 太子妃进宫的时候，我也是16岁。那年京城下了很大的雪，是个很难熬的冬天，但最终也过来了。她是太子妃，但不是我的妻子。东宫不会再有别的妃子，以后也不会再有。 萧景琰伸手勾起颜君玉的脸，毫不意外地看见他已经红了眼角。 但太子妃她…… 小颜去过宫中的宴会没有？ 去过。 宫中有多少位娘娘？小颜数得清吗？他们有人为了家族的荣耀，有人为了荣华富贵，有人只是敬仰陛下，他们都想要皇帝的心。 那皇帝呢？ 皇帝没有心，太子也没有心。 萧景琰告诉他，颜君玉的眼睛顿时暗了下来。 但是萧云还有一颗心。 萧景琰看着他的眼睛告诉他， 这颗心要给谁是我自己的事。叶玄机要当太子妃已经当成了，小颜不用觉得他可怜，无论小颜出不出现，他的处境都不会有区别，这是注定了的事，与谁都无关。 那如果我不出现呢？也会有别人吗？ 不会的。 为什么？ 因为没有人像你一样这么傻。 颜君玉顿时瞪起眼睛来，瞪了一会儿，大概是明白过来，总算消了点气。 你不要骗我。 我什么时候骗过小颜？ 上次你就骗我，第一次梦见的人怎么会是无关紧要的人呢？一定是喜欢的人。你说无关紧要就是骗我。 原来他当初跑走是因为这个。 哦，那小颜梦见的是谁？ 颜君玉不说话了，耳朵也红了。萧景琰猜到了。 小颜，你的面吃不完了。 颜君玉疑惑地抬起头，刚想问为什么，萧景琰就低下头来。颜君玉第一时间是本能的躲避，因为他感觉要撞上自己了。但是意料中的疼痛并没有发生，而是有什么东西轻柔地落在了自己唇上。他惊慌地睁大眼睛，看见萧景琰垂着眼，睫毛的阴影落在眼睛下方，像飞蛾的翅膀。然后野火烧过平原，万千城池一同沦陷。颜君玉从未喝过酒，但如果喝过，也不过像现在这样天旋地转，像从悬崖跌落，四周开满灿烂山花，却无暇去看。他仓皇地抓住萧景琰的衣服，摸到的银龙刺绣质地一如梦中。颜君玉这几天本来是有点躲着敖季的，因为怕，结果有天被抓个正着，正要跑被敖季一把拎住。 别跑了，我都知道。 他尴尬地嘿嘿笑起来，敖季看得生气，敲了敲他脑袋。 没出息，几句话就哄走了，迟早被人卖了。 他不会哄我的。 敖季也不敢说萧景琰的坏话，只能冷冷地道。 不哄你就行了，你也太没出息了。 谁说的？我很有出息的。 这时候你倒有骨气了？怎么见了殿下缩得跟个鹌鹑似的，整天就会窝里横？ 敖季伸手想揍他，被严君玉机灵地躲开了，一溜烟跑了。严君玉倒也没跑远，他被敖季抓住是在花园旁边，一跑就跑到司红堂了。今天司红堂没什么人在，连云兰也在外面，还叫了他一声没叫住。严君玉直接跑进了司红堂，在门口和个低着头的小太监擦身而过。东宫的小太监他都混熟了，这个却很面生，心里有点奇怪。萧景琰正拿起一本奏章要看，瞥到一个身影默默躲到帷幕后面，探出一个头来看自己，在心里暗笑，表面仍不动声色。等严君玉放下心来，以为没看到自己时，他忽然低声道：“ 萧炎。” 严君玉吓了一跳，表面仍强撑着：“ 干嘛？”“ 萧炎怕我。”“ 才没有。”“ 那萧炎为什么躲着偷看我？” 严君玉偷看被抓个正着，自然也不好意思反驳，只能装作没听见。萧景琰看了他一眼，招手道：“ 过来。”“ 我不过去。”“ 为什么？”“ 我过去你就要干坏事了。” 萧景琰笑了，他本就生得好看，一笑更是让人心神都摇曳起来。严君玉向来是个既吃不既打的性格，被他星辰般的眼睛专注的一看，不由得就朝他走了两步。萧景琰伸手拉住他，轻轻一勾，就把严君玉带到自己怀里来。“ 我喜欢小炎，小炎也喜欢我，这是两情相悦，怎么能算是干坏事呢？” 他笑着问严君玉。严君玉被他问住了，正在发懵，又被他亲了一口，顿时捂住脸颊，总算想到个合适的词来指责他道：“ 玩物丧志。”“ 好，我是玩物。” 萧景琰挑了挑眉。严君玉连忙摇头：“ 那小炎说自己是玩物？”“ 也不是啊，以前我还能在你旁边看书，现在怕你忽然亲我，我就没办法专心了。你也要处理正事，我们都各干各的，好不好？”“ 那小炎还趁我看奏章时偷看我，算不算故意打扰我？” 萧景琰逗他，严君玉不由得有点心虚，想了想还是实话实说：“ 我忍不住啊，又不是故意想看的。”“ 那我也忍不住。” 有声剧《长安少年游》，感谢您的收听，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。